是2007年中国榜年度最佳专辑《郑钧·长安长安》当中这样一首《私奔》。 不要再悲伤，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 这个小时我们分享到的是歌手李成碑式的专辑。对于郑钧来说，这样一张《长安长安》就是一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辑。《长安长安》有触动你的旋律和歌词，在艺术审美还有大众口味之间做了非常好的平衡。那之后呢，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经常出现在选秀比赛当中，也说明了他在新一代歌手当中的影响力和分量了。进入到新世纪之后，虽然张惠妹推出了像《发烧》《勇敢》等专辑，不过声势和销量都大不如前。张惠妹也通过了不断尝试，试图扭转局面，不过呢，但并未奏效。直到2006年，她回归到她情歌原本的样子，反而让她挽回了市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巫玉康作词，林奇玉作曲，张惠妹这样一首《我要快乐》。 又被爱上了一遍，无所谓，当作成长。刚刚走开的人，烟还点着，味道却淡了。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 对张靓颖来说，2010年是她音乐的分水岭。2009年，她推出第三张专辑《张靓颖 at 音乐》。这张专辑，她开始放弃了以往苦情歌的路线，尝试了多种曲风，像 R&B、Funky、Blues、舞曲等等。这张专辑为她日后转型埋下伏笔。2010年，她组建少城时代，当年的专辑《我相信》就来了一次漂亮的转身，而同名标题曲典型的欧美化电子编曲，再加上副歌部分张靓颖的招牌动作海豚音，让人耳目一新。而原本让她事业再上一层楼的英文专辑，不知道随着近来的风波还会不会有后续的动作。同样呢，通过选秀出道的张杰一步一步走上了国际舞台。在音乐生涯中，2010年专辑《这就是爱》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题曲用了超强的气势，改写了情歌的写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样一首专辑的同名标题曲《这就是爱》。稍后我们还将听到他目前在榜上本周排在第15位的歌曲《Pretty White Lies》。 掉进了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

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分享一些对歌手很重要的专辑，这些专辑都是歌手生涯重要的里程碑。对于熟悉许巍的朋友来说，听到现在的作品有个很类似的听后感，那就是许少年变了。那个在90年代中后期给中国摇滚打了一针强心剂的那个青年，变成了一位淡定温暖的歌者，音乐当中的颓废叛逆几乎是瞬间烟消云散。当然在中歌网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拿到年度最佳专辑、年度金曲，也让许巍的事业迎来出头天，便是他2002年的《时光漫步》。好，接下来我们大合唱的时间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蓝莲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的风比风雨还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傻的笑的就好像你，像你一样甜蜜，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哦耶，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密，我还没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不爱不得拥抱，感觉会越 是20年前王力宏专辑《公传自传》当中这样一首《爱你等于爱自己》。这张专辑对王力宏来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前四张专辑虽然主打了新好男孩的形象，但是未能留下大热作品。1998年，他转投新东家，开始自理个人音乐。那这张《公传自传》一改以往不温不火的光景，也成就了王力宏日后的音乐风格。在王力宏推出《公传自传》同时呢，周杰伦还在吴宗宪的公司埋头写歌。在音乐方面，周杰伦极有抱负。八度空间在金曲奖的失利局面，让他投入一年时间打造这样一张叶惠美专辑。而专辑当中这样一首《东风破》，不仅对周杰伦，对整个华语歌坛都有着分水岭式的意义，也由此引发了中国风的风潮。 去偷掉了我最喜欢的灰色各种遮在我阳台所有的花，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边是个普通的忧郁，那一边是在太阳高挂的花， 是歌手曹芳当年还在小柯太有文化的时候2005年推出的专辑标题曲《遇见我》。当年的内地原创歌坛正处在一个变革期，一方面呢，独立小众的音乐仍然有一大批的文艺青年来追捧，另外一方面，网络歌曲的兴起也逼迫了从业者他们的求新求变。可惜呢，小柯太有文化后来还是没能继续，随后曹芳成立工作室，进入到独立发展阶段。歌手的天花板有的时候是大环境造成的，大浪淘沙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淘汰，这个时代仅仅认真写歌秉承着酒香不怕巷子深是太难出来了。薛之谦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他放弃了偶像包袱，搭上段子还有真人秀，让他成为流量新贵。当然了，在音乐上他也不断完成自我升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2016年专辑《初学者》当中这样一首演员。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

正累了就看看天上。那个月牙温柔而清凉，把一些软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

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西来降雨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夜间本市转为多云见阴的天气，后半夜西部和南部地区将率先出现雷阵雨，等到明天白天，降雨天气扩展到全市范围。虽然大部分地区雨量不大，但对户外活动不利，外出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7，大部分时间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文化资讯。孕育了美术界大量名家大师的中央美术学院将以重奖激励教师的教学与创作。昨天，中央美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与莫德集团签约，后者将向中央美术学院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中央美院设立徐悲鸿奖及主题性美术创作等项目。据了解，这个奖项每2年评选一次，包括徐悲鸿教育教学奖、徐悲鸿艺术创作奖、徐悲鸿学术研究奖、徐悲鸿服务社会奖，每项奖金100万元。走进国家博物馆南七展厅和南八展厅，在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中，中国和意大利两国38家博物馆200多件套文物珍品为大家奉献一场盛大的文艺盛宴。其中既有中国在丝绸之路中的见证物，也有受到中国元素影响的西方物品，比如中国和意大利在航海中使用的罗盘、针碗，还有航海图和船只模型，青铜器、瓷器、玻璃器皿，以及充满西域风格的唐代陶俑等等。另外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黄公望西山羽翼图、故宫博物院的宋人耕获图等等。展览将持续到8月19号。再来关注拍卖市场，近日中国嘉德2018春拍特别为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柱唐书祥杰设置了专场，拍品以咨询价形式上拍，2800万元起拍，现场竞价持续10多分钟，9600万元落锤，加佣金最终以1.104亿元成交，成为本季最贵的古籍。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悦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萧敬腾，全是爱。 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 第19位，那英，夜光。 如果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 第18位，曹芳，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 人生日 17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第16位，许嵩，老古董。 老古董，你也曾受万人拥戴追捧。 第15位，张杰，《Pretty White Lies》。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第14位，周深，《无关》。第13位，吴亦凡，《Like That》。第12位，李荣浩，《成长之重量》。第11位，韩红，《忠于自我》。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